毛里塔尼亚网报和网信社近日介绍了朝鲜。观察家指针、安塔里帕等网信社在文详细介绍了对我国的悠久历史和自然地理特点，还登载了竹地思想塔、凯旋门、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等朝鲜纪念碑社创造物。此外，指针、今日、毛里塔尼亚等网信社介绍了我国的自然博物馆和中央动物园。网报涉时的瞬间上载了文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马歇林滑雪场》。